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周寻找诵读人的征集主题是说北京。在寻找诵读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外国留学生朋友也非常迷恋北京的文化。其中一位来自刚果金的留学生南唐，在北京生活了6年，刻苦学习了北京话。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诵读的崔代远先生的一段作品《京范儿》节选。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韵致，一个地方的人有一个地方人的品性，这种韵致和品性又互相影响着，共同滋养出了属于这一方水土的人文精神。北京城里没有深厚的泥土，更没有高山大河，北京城是在平地上由人构想又经人工兴建起来的。600年前，10万工匠100万艺夫在这里盖起了光彩齐米的紫禁城。紫禁城周围的皇城圈里绿水蜿蜒，寺庙雄伟，树木丛龙茂密的园林宛如仙境。皇城之外，青砖灰瓦勾勒出的胡同群落交错有致，一排排瓦龙犹如凝固的排浪涌向遥远的天际线。北京城就是用一砖一瓦盖出来的一个梦，一个先人们心底近乎完美的梦。 这是来自刚果金的留学生南唐诵读的一段京味作品。如果你也对他感到好奇的话，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最新的一条推送，欢迎你和他一起成为我们要寻找的诵读人。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网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到黄岗桥，机场高速的进京尾沟到北高桥，出京方向的三元桥到五元桥，还有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以上高速公路都是车多行驶不畅的路段。再来看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国贸桥到双井桥的北向南，东四 环的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惠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还有小交亭桥到平房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民航部门发来的一个消息，受空域繁忙影响，今天晚上7点之前武汉机场的通行能力下降了50%，今天晚上7点半之前沈阳机场的通行能力也下降了20%，提示前往以上方向的旅客提前要关注一下航班信息，首都机场的服务热线要告诉您96158。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屋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 特别艰难的周一终于过去了，现在想必大家已经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奔赴饭局的路上了啊！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呀，每当听到这首歌，或者说听到这样非常清新让人放松的音乐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好多好多的画面。 是的，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对，当然最关键里边说到的这些色彩，目前在北京您看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那个地儿的美食的话，我们是能够看到的。 是的，也希望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如果饿了的话，一定要锁定我们这档节目。 是的，听了让您更饿。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的节目真的信息量是特别大的啊，不光有两位推荐人要推荐很多这方面的美食，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当中不光是我们俩入戏的信息，还有 发各种各样礼品的， 好多好多礼品， 哎， 特别多。先说一样吧， 好的， 好不好？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 怎么样？好东西吧？ 好吧。而且人家有一活动，起的名也挺有意思的，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叫做潘桃会，将于本月22号到31号盛大开启了，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咨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 当然了，当然了， 手绘这东西现在可不好买。 是的， 经常有很多地方是打着手绘，其实还是贴画的。 是的， 这特别不好。 所以我说今天真的，当然了，除了潘家园的这个潘桃会的这个礼物之外，还有其他的礼物啊，那也好。 可我们能，我们能参与吗？ 不能，慢慢。 对，跟我们有关系吗？ 那没有，大家慢慢听啊，慢慢听。今天你们主要是来奉献来了， 是。 对，因为你们要奉献很多你们觉得特别好吃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有指向性的云贵菜， 哎，云南菜和贵州菜， 对， 哎， 好不好？ 希望你们俩把你们平时做节目啊和做自己本职工作那份热情都形容到一会儿你们说的这个菜品上。 你让我参与，我就可以，我就可以做到。 那你想发就发吧，反正最后我们也不会挑你的。 哎呀，那省省吧。 我倒是建议你可以记一下人家的咨询电话 啊 啊，86395714，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想能得到这个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的话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以及加上您我想要杯子，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啊，加上您的一些小愿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能您的愿望我们不一定能够一一实现，但是这杯子还是能够决定送给您的。 是的，是的，来吧，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固定两位嘉宾。 首先我们请出的是北京生活频道非常好的一档美食类节目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雪莲，赵导，错错。 嗨，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还有一位也是最近咱们北京卫视特别特别好的一档节目，但是特别可惜的时候没看够，马上要进入到尾声了， 是 最后几期了，可能是上新了故宫。 但是你别着急 啊， 就是上新了故宫，我相信之后还会有很多的衍生品。 哦， 除了这些之外呢，刚才我们私下了解了一下，我们的杨博士后啊又有新计划。 有 啊， 真的？什么计划 啊？不知道呢。 哎呀， 不知道呢。 哎，这个就卖个关子，卖个关子 啊, 啊，卖个关子。来， 是是是， 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畅销书《会玩》的作者，满学所的博士后 啊， 是 啊。好，加深一下印象。好 啊，大家好，我是 杨老师。哎，欢迎两位啊。今天咱们搜索的云贵菜， 哎，先二位先各个都说一下吧。二位对云贵菜喜欢吗？ 喜欢， 喜欢。 最喜欢吃云贵菜的哪个 云 啊？ 云 啊，就云南菜。 你主要针对的是哪个菜品？ 火腿、 哦、 排骨。 我哦，是排骨那锅吗？ 就是那个辣排骨。 哦，对对对对对。 嗯， 那我相信赵导肯定就不用说了，全是主食的。 我俩地儿都喜欢，这俩地儿我都去过，拍片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就真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 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喜欢用香料，但是两个地方香料完全不一样，而且最大的我印象最深就是两个地方的干碟子差别好大，一会儿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干碟子， 好， 我两个地方都喜欢， 那贵州最主要我不太能吃太辣了， 嗯 啊，这个我有点够呛。 但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当然也许是因为就是在北京开的店比较多，人一说就是啊，那个云南的那个就是有很多新鲜食材，用在这里头啊。然后像贵州，除了辣之外， 酸汤， 啊，说这都是主打。其实人家的菜品是琳琅满目的，啊，你乐什么？ 你乐什么？ 对，看得那么高兴。 我没看，我没听你们说什么，我看大家发来的一些小愿望特别逗。高原说了，我想要杯子，我还想要精灵宝可梦 Let's Go，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 那是乱码， 可能是一个手办或者什么吧。然后但媳妇儿不给买，我还想要一双马丁靴 啊，算新年愿望吧。 满洲整蓝旗说了，我想要个女儿。 哎，这个可以有啊。但是从照片上我怀疑他可能是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对， 还希望要有一个女儿。 对对对，那就听完节目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宁磊说了，说我想和主持人聚聚。 哎，这个没有问题啊。 嗯嗯，哎，有好多好多愿望。时时乐也说了，我太想要杯子了，我太爱你们了啊。好的好的啊，一会儿我们会抽取一位朋友送给您杯子的啊，别着急。来吧，咱先，要不咱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说一个每个人特别喜欢的，甭管是云南菜也好，贵州菜也好，您最喜欢的一东西。我抛砖引玉，我喜欢这东西可能是特别简单。 是食材还是 不就是一道算是个主食吧，我觉得。 好吧好吧好吧。 大救驾。真的、 耳块。 这个好有名。 哎，我特喜欢吃那个，我觉得炒的倍儿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在人家那边把这当主食。你把那当菜了是吗？ 也没有也当主食。就是因为我对比如云南菜也好，贵州菜也好，其实我是有点拒绝的。因为我觉得它香料用的太多，我个人喜欢稍微纯粹一点的味儿。但是大救驾 是没什么香料， 啥香料没有、对不对？特别就像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放点那个面片一炒，但是那个味道、 耳块、 那算米块 对，它是米做的。 是我知道，我说类似于像我们这边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再放点面片，然后只不过人家用的是耳块，就是它炒出来那个味道，因为耳块吃起来是糯糯的，劲道特别足。 对对对对， 劲道特别足。我就吃那个特别有，就是中原人来讲，或者说北方人来讲比较习惯的味道。第一次就是吃那个，吃的我特别喜欢。但是旧的那东西，我觉得我也得稍微说一说，叫糊牛肉糊，就类似于是什么呢？就是炖的特别烂的。那个 糊牛肉， 牛肉 啊， 炖的特别烂乎的牛肉，一锅汤里边也是放了好多，那老板跟我说放了好多这香料那香料，我都没记住啊。但是呢，你吃那个牛肉吃不出来太多的料味儿，但就是巨香，一点腥膻味没有。最关键，人家那块儿做的特别整装。牛肉你做的块特别整装的话，你吃到嘴里一定它会有点那个咬劲儿的，但那肉进到嘴里 了是吧， 舌头抿都能抿化了、 哦、 稍微拿牙齿那么嚼就 OK 了、就叫牛肉糊还是叫糊牛肉来着、我忘了、糊是火字旁一个呼喊的呼、去掉口字旁、呼、哦、就那两样、特别喜欢吃，巨好吃、好吃极了、当然还有一些一会儿我们再说。你们俩呢？ 我最爱吃云南那个乳扇。 哦 啊，这个就我爱吃甜食，爱吃奶制品，啊，奶羊嘛，是吧？ 来导， 我喜欢吃土豆。 土豆是锅里炖的那个吗？ 不是，就是那个云南和贵州，他们都是高原嘛、然后他们那个土豆就是长得特别小，然后那芯是红紫红色的，然后呢煎炸炖都好好吃。我比较喜欢吃有一个煎土豆那个菜。就是他把这个土豆先去了皮儿以后先蒸熟，蒸完了以后再炸，炸完了以后撒上当地的那个辣椒面和花生碎、还有一点小芝麻，我觉得那个超好吃。 那个是好吃。 然后这是云南做法，然后贵州也有一个类似的，在那个街道边上就有卖的，拿一个纸杯子，然后也是类似的做法，炸好了以后小土豆块一切四瓣，然后给你发一个竹子的一个小棍儿，然后呢撒上辣椒面啊、那个花生碎扎着吃。 哦， 我觉得好吃。 他们那儿不叫土豆，他们叫洋芋。 是这么叫吗？ 对、就是洋芋头。 反正这两个地儿我也都特别喜欢。就是你比如说从美食到景色，我觉得可好了。 而且这俩地儿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还最喜欢贵州的老干妈。 好。你是喜欢老干妈的产品还是老干妈？ 老师 是陶女士还是 那个阿姨没见过老干妈老师？因为我们那个去贵州那个拍片的时候，从机场往市区走会经过他们那个地方，我以为是一个很宏大的厂子，结果没有，就是一个5层楼还是4层楼，就一点都不高，一个就是90年代那种楼，那种就跟咱北京那个80年代盖那种小红砖楼似的，就那么小一个地儿。 是， 没想到就是全世界的男人都爱他。 对。你想那个腾冲我也去过， 然 后一到腾冲，然后人说点菜，我第一个菜点的就是腾冲大救驾。 因为云南其他地方我也去过，什么丽江、 腾冲，正好是那个大舅家那地儿。 是的，是的，是的，在人那边点这道菜，人家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没有，但是到腾冲点就有。 对， 哎呀，吃完了以后立马有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然后这是一个，然后腾冲我也非常喜欢，我老觉得是一个特别安静、特别舒适的一个地方，而且一到那边，那个腾冲的朋友就跟我说，说维子，我们这边 PM2.5 你说个数。我说十，他当时拿手机拿出来测，你知道是多少？一。一直在一和二之间，有的时候零。 拿手机测能准吗？真是， 反正我信了。真的真的。 但是那儿的天气确实很好， 确实很好，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那倒是。 然后像贵州，因为我在贵阳好久以前了，去那边招主持人，然后在那边待了快一个月，然后晚上没事儿，我也睡不着觉，因为那边可凉爽了，夏天去 是 啊，特别舒服， 它是避暑的地儿。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后来就到路边上，路边就类似于咱们这边路灯底下，然后那些推小车这边一个灶，然后可以有锅。后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当地的朋友就说，哎，尝尝呗，类似于咱们这边推摊出来那种铁锅，现炒的，还问我您都放什么佐料，我说随便都放，倍儿辣，辣炒锅。然后我们在那儿一人一瓶啤酒，就炖的马步牙子上 吃，听着就好吃， 可好吃了。 哎，有一个那个听众说了他的愿望，他说 他要青花瓷的这瓶吗？ 他要的比那贵 啊，那就算了。 他想要个闺女，他已经有一个儿子，想再努力一把。另外，我还想买个尼康 D850， 媳妇儿不批准，那就便宜点买个5D4，因为要换门也不批。问问咱们这儿能有什么办法？ 我建议得买个5D2，便宜。 而且建议您顺序稍微的换一换，先买5D2，再要闺女。要不要完闺女之后，您就没钱，别5D2了，500D您都买不了了，知道吗？ 就彻底吐了。 您看李磊说了，我就想要我们家两个月的大的大闺女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 是， 印第安人说了，我的愿望就是每天下班接儿子的时候啊，不堵车。现在每天开车堵在路上。听你们的节目，哎呦，到家饿坏了，真的。静说了，说我的小小愿望就是肚子不疼，牙不疼。最近这些日子把我折磨坏了，我真的觉得只要平平安安的，哪儿不疼哪儿不痒的，就是最美的祝福了。 哎呀，真是， 真是平平安安最好了。板砖还跟我们说了一下，说那精灵宝可梦是什么？给你们翻译一下啊，就是宠物小精灵皮卡丘，那叫精灵宝可梦是吗？ 那是学名。 是说咱们四个都老了吗？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 好好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先来推荐一家吧。我觉得让错错先来，还剩下2分半的时间。 Go。 好，那我就说那个， 先说八条一号吧，行吗？ 啊，行啊，行啊， 那就直接到六点吧。 没事，一会儿回来再。八条一号，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吃小锅米线，就是他们家我去以后，肘卷米肯定要点的，就点不管点什么，最后都要来一个米线来溜缝。而且那个米线我觉得最好吃，他们家里面放的腌酸菜。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独门的吃法，点一个小锅米线，因为我不吃韭菜，就不要给我放韭菜，也不要给我放那肉酱，给我单加一个 肉酱，招你惹你了。 听我跟你说，那好吃，你不要这个，老板就给你放他的那个松茸酱。松茸炒的那个， 那可以， 他给你放一勺这个，然后你再跟他要单要一碟腌酸菜，酸腌菜，他们就云南大理是腌的那种菜，要一碟都遮在那个碗里头，再要一碟，他们家有一个菜叫大理牛肉，不要这个菜，要大理牛肉配的那个小料，一半是辣椒面，一半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磨的粉，把这个两个调料都遮在那个锅里，然后一搅和。哎呀，这小锅米线，我跟你说，不管我前面吃了多少东西，这锅我都能吃下去。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那肉酱，我不要，可以要那个松茸酱吗？然后那个大理牛肉，我想要，也还可以继续要它那个蘸碟吗？ 你要两份蘸碟呗？ 不是，我连大理牛肉一起要。

给爱人做一顿晚餐，或为父母策划一次旅行，学着用同样的爱去回馈家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参与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先来说一说北京的情况吧。 北京呢，在未来两天里啊，都会维持像今天这样晴朗少云的好天气了。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8到9度。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呢，本周四啊会有些小的变化，这主要呢就是由于气压场的减弱呀，这个有些霾的影响，会大气透明度要转差了。不过呢，这个时间并不长，这个到周五啊和周日，一直到周日，这个天气都会维持啊晴好的天气。那么再来说一下全国的天气，那么本周呢，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回升啊，是天气偏暖，特别是黄淮西部到江淮江南一带啊，明天升温啊将迎来小高峰，最高气温呢普遍都可以达到15到16度，这比常年同期啊偏高5到8度。也正是由于气温的升高呢，这个大地扩散条件要转差，所以明天开始啊，像华北的中南部、黄淮以及江淮地区啊，这个雾霾天气也有卷土重来的趋势，那么出行的朋友也要注意防护了。那么本周呢，我国北方地区还是降水稀少啊，这个空气比较干燥，不过江南地区从周三开始到周末啊，这个降雨会逐渐的增多，南方大部啊又会迎来阴雨天气，所以外出旅游呢需要随身啊携带雨具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天气，感谢您，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一个事故路段，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黄岗桥以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再跟您说一下啊，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黄岗桥以南有一起事故。先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啊，联络线方面，姚家园路的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出京双方向，还有建外大街的进城方向，朝阳北路红领巾桥到十里铺路的出城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出城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不畅。还有就是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东路段啊，高碑店桥东啊，这个路段呢受交通量比较大的影响，目前呢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再来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的紫竹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还有西四环的定慧桥区北向南，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二环到五环间的出京方向是持续车多的路段。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在微信平台上看到了好多朋友的愿望，在此呢希望所有人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比如说韩迪的说，我儿子希望天天没有作业，每次考试还能考100分。 我觉得小学可行，如果要是初中的话真不太行。 以后就应该卷子的总分就提高点，是不是 150、300？你说的那是大公共 啊。葛萌说了，我想要每天不用上班，辞职。 我也想 啊，辞职。你应该说，我想要每天不用上班，但还有人给我发工资。 对，我想每天都不用上班，可以到处去玩，然后吃好吃的，看好看的， 行， 还有花不完的， 还有花不完的钱， 只刷卡就行了，还不用还。 退休之后、 刷脸就行了，还刷什么卡呀？ 来， 你看你们格局就不高， 真是的。 来吧，就是有人给掏钱就完了，就不用自己去结账嘛。 别，那你说赵导他老公 我醒了， 压力得多大？ 哥我醒了。 来，就这8条1号，咱们再捡他们家重要的说啊。小胖先来。 要说最推荐的，能有两个吗？ 就是你最爱吃的。 两个，一个是他们家的卤煮， 卤煮 好吃极了。因为他们跟那个吕，他们有千丝万缕的一些关系，做得很正。这个汤也很浓，东西处理的也干净，而且呢你就吃它那里边那饼啊什么的，包括那些肉啊，时候也到位。 你说里头那火烧吧？ 火烧， 对 啊，火烧呢 他说那饼是另外一道菜。 对呀、我这想着 你混着说呀。 火烧我们那儿叫烧饼，就是火烧啊，就那火烧也非常非常之到位，煮的时候是刚刚好啊，非常棒。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家的一定要点的，爱吃肉的朋友们，应该是叫是焖肘子还是叫酱肘子？ 就叫肘子卷饼。 就叫肘子卷饼。 是的， 反正就是那个肘子卷饼，大家点一下。而且上来之后呢，我建议各位别着急拍照，先赶紧趁热啊裹一个。 那个没有什么可拍照的，就是吃。就是趁热， 对， 就是最热腾腾的烫手的时候。 对，就是那个肘子啊，肘子是糯，粘牙，粘你的唇齿，饼脆，里边呢其实它不薄，不厚 啊， 非常的薄，但是里边的那个面呢又活得很筋道。 对， 所以就是你整个吃起来，哎呦，那个 拿那个热饼一烫那个肘子，然后又糯，然后就是。 哎呀， 而且我那一次吃的时候，恰逢那肘子也不是说特别凉的肘子。 对， 嗯， 有人说我说饼里边热乎的饼卷凉肘子，那当然是一种很好的吃法啊。那有人说那是刚刚好，但我个人是喜欢吃那个肉稍微温不嘟的时候。 对， 那一次我吃的时候就是温不嘟的。 他们家上菜的时候，你点完，他给你那肘子切好了，他给你热一下。 哦，是吧？ 他本身就是 热的， 那盘子都是烫的。 我还以为他是故意的，谁知道就是故意的。真的温不嘟的，吃的特别的香。 对，热一下之后，稍微温不嘟的，拿那饼再一烫的话，那个油脂化的更开更好。 行，过分了。来，杨元，你再说一你爱吃的。 我爱吃，最爱吃他们家葱烧鱼。 哦， 他们家那葱烧鱼不是是鲁菜多少年又添进一个新菜 的。对，那个菜还是就记得他名下了。 啊， 今年鲁菜在山东开大会，就是新叫什么，就是每年就往里添那新兴鲁菜、 嗯， 就有这套有八条一号的葱烧鱼， 嗯， 家里头了。 那个哥，我就是一个要求，一个愿望吧，不能叫要求，一个愿望。下次咱们再吃那个鱼的时候，鱼肚子里那葱能给我吗？ 啊！ 上次都是哥吃了，你不记得 了？那你跟我去，我不吃熟葱， 因为我喜欢吃这些葱、啊， 真香，那个葱香特好。 你比如说葱烧海参，海参我不爱吃， 嗯， 哇，就那葱好吃， 是是是 是。 哎呀，咱们搭档去呀、啊，我就不吃什么熟葱熟蒜，我都不吃。 嗯，哎呀，反正八条一号，因为老板本身他 还有一个， 还有 他们家那肥肠特别好吃， 好又 肥肠锅。 肥肠锅，对啊，那个确实是那个肥肠那个香，而且那个确实加了 肥， 对，肥而不腻， 对， 嚼起来有劲儿，但是又越嚼越糯那种感觉。 很多地儿的肥肠都不肥， 嗯， 就是吃起来很没意思。 嗯， 他们家那个很肥，而且处理的又干净，一点杂味儿没有。 对对对，没错没错。 这个老板他其实不太会聊天，你说哎，为什么你们家肥肠这么好吃啊？他就说这是我从老家背回来的。那为什么老家的就好吃呢？他可能说不清楚。后来我替他分析了一下，他们家这个肥肠啊，包括骆驼火腿这个猪，都是在他们自己家里养的，他们村里头养的、 哦、 一个是高山养，一个是拿粮食喂，再一个这个猪的生长期特别长， 嗯， 起码要长到一年。 好了好了好了、嗯、那关于八条一号大家还是去品尝吧、 嗯、 其实如果要是我说的话，我不光支持我们现场的三位啊说的美食，其实因为他们家很多的食材都是云南当地的食材， 对、 嗯、其实他们家做的那些素菜也是我非常爱吃的。 哦，记得有一个什么小瓜， 是 那个 云南小瓜， 对对， 我还爱吃他们家的那个红豆炒小白菜， 对， 都是他们家当地的、那个、 当地的那些、 嗯、 啊，非常好吃。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云南美食的话，可以去八天一号品尝一下。另外呢，我们赵导的好朋友板砖提了一个要求啊，他说他非常喜欢吃那个炸竹虫，应该是当地的、 哦啊、对，就是那个、 特色的、 那个、虫子。 他说能不能给介绍一个在北京能够吃到的非常好吃的，比如说炸猪虫啊、汽锅鸡呀、啊，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个？ 板砖是吧？他一出现我都紧张，因为我不敢吃虫子。但我 你把地址说好了就行 啊。对，我知道八条一号有那个猪虫。 哦，有这个是吗？ 对对对，我还从来他们家我没点过，但是那天我在他们那玩，就看见有人点，就他们家是那个竹虫拼盘，就各种虫，可能也不光竹虫，还有其他的拼盘有。 嗯 嗯。 汽锅鸡呢？ 汽锅鸡，七彩云南的我吃过，还行。 七彩云南。 对，然后但是那个有点稍微贵，然后我觉得八条一号也有汽锅鸡。 嗯 嗯。而且他们家汽锅鸡是我拍过的， 嗯， 就他不会用水，然后那个锅也是从他们从大理那个背回来的一种， 好， 一只整只鸡放进去。 好。 嗯、 其实我觉得像什么汽锅鸡啊，过桥米线这种东西吃的要稍微贵一点的。因为什么？这个东西本身在当地就是宴席菜，跟咱们平常吃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肥肠也好，牛肉也好，它完全是两个路子的。 明白。 所以那个汽锅鸡最早知道云南菜就是汽锅鸡米线什么过桥米线、 嗯， 它都是要有好汤有好食材去调理。 嗯。 所以图便宜有时候可能相对会差一点。 嗯。 还有一个他们家汽锅鸡也不错，就是。这个地址我说准了啊，中剪子巷，啊，应该是一号，然后就是那个多味居，多味居他们也是一个云南菜馆，开了也得有好几十年了，就是那边边上不是那个文物，北京市文物馆什么所还是局啊，那个 故宫里面就是修那个就是研究碑塔的那个老师在那上班，我跟那老师那个电视老师带我去的，他特别喜欢吃那个他们家那个一些云南他们拌树皮呀、啊、黑三剁呀、还有他们家的那个米酒是真好喝，叫多味居，他们家有汽锅鸡也相当棒。 好，哎呀，今天赵导说的这个地址好明确呀， 那也特别好啊， 真是吓坏了。 看来经常去 啊，我都替板砖捏了一把汗， 捏住了别甩出来板砖。 当然了，在此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奖品啊，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22到31号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情电话是86395714。 是的啊，这是咱们第一个小时的奖品，第二个小时还有奖品， 哎， 这个更实在，是免费请您看电影，而且还不止一次，送您一观影卡。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到第二个小时咱们再说。 是的是的 啊， 大家踊跃报一下名啊， 对、 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电话留出来，因为我们编辑一会儿会随机的抽取。 那这个随机从来都没随上过我， 肯定的， 就是编辑就看了就知道是你电话， 所有的嘉宾都是黑名单里边 啊。 高原说了，几位好，我在中关村的融科中心吃过一次叫二桂酸汤鱼， 哎，对，他们家的酸汤鱼好好吃啊， 哎， 就那个红玉大厦里头， 对，他说了特别好吃，很惊艳，汤也很好喝。另外他还想问说能不能推荐一个更好吃的吃酸汤鱼的地儿。 有一个在美术馆后街，就是我们家 真围着你们家边儿转 对那个贵州餐厅就是不大，但是也开了好多年，他们家也是主打酸汤鱼，然后呢就是还能涮菜什么，而且你可以就是你如果你不想吃，像我不想吃鱼，我过来用你那锅底涮菜也可以。这个叫君琴花餐厅，他们家就是贵州人开的，应该开了好多年，现在那个就是还是那种老式的桌子，酸汤鱼的料给的超级足。哎，他们家还有丝娃娃呢，我去贵州。 丝娃娃是个名小吃。 我去贵州拍片的时候，那个因为有一个演员就演那个《重案六组》那个季琴，他季杰他妹妹的那个叫王 季然， 忘了叫王以竹，那个姐姐 戏里角色叫季然。 对，然后那个姐姐跟我是好朋友，她就是贵州的。然后我去贵州拍片的时候，正好她也在，她就说我带你去吃贵州她最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就两样，我当时都震惊了，带我去了一个咱北京说胡同里头有一个大妈头上包块布，然后在一个铁板上在烧豆腐，就是拿一个就是一块豆腐，那个豆腐特别扁，就感觉是老豆腐，当地人那个水磨的扁扁的豆腐，他拿那个小铲儿，就好像是咱们砌墙的那个小铲儿，然后切成了就是大概手掌那么大的见方方方的，然后在两面煎，刷一种他们当地的酱，煎完了以后撒上小米辣，绿葱花，还有一点蒜汁儿，然后趁热给你码到那个小纸盘子里，再撒上当地的那个有一种叫味精草，它不是味精，是一种香料草，还有那个干辣椒面，还有点花生碎，然后就给你吃。我觉得那好好吃啊，是几块钱，6块钱还是几块，反正特别便宜，我在这吃了30多块钱的，然后就特别好吃，然后那个好多人在那排队吃这个，就有点像咱们北京那个花市大爷卤煮，不是那个灌肠是那感觉，推个小车。那 你说这个场景，我怎么就想起那个张艺谋拍那有话好好说来了，然后女主找那个书摊， 顺着那个小胡同找 书摊，最后找着姜文了，最后跟姜文说：“你所有这些书多少钱？”我全买了。姜文说：“你疯了， 全吃不了。”那个阿姨，那个婆婆那个兜里面好多豆腐，但是她好像就每天下午卖那一会儿，是当地的，我也忘了什么名字了，是个当地的说法。还有就是丝娃娃，然后那个姐姐带我去吃那个丝娃娃，那几乎每家都会卖丝娃娃，就贵阳市里头。然后她就一定要去吃一个叫春什么的两个字，然后就是他们家的，我说为什么要吃他们家的？那姐姐说他们家的那个东西多，上了40多样，那个方的小盘子40多样，然后拿那个很薄很薄的小饼卷那个菜，然后就是而且他们家的那个，我那天一天吃了两家那个丝娃娃，我觉得那个以竹姐姐带我去吃这个丝娃娃，他们家的折耳根就那个鱼腥草是处理过的，一点都没有那种 北方人吃不了的怪 味儿， 是那种甜辣甜辣的，好好吃啊！我们还加了好几份那个丝袜，那个丝袜里的那个鱼腥草呢。 其实丝袜就有点类似于那个什么那个春饼， 嗯， 对，嗯，但是它一年四季都会有，而且卷的样好多呀，还可以续碟儿、续碗儿。 赵导说的特别好啊，但是跟大家说一下，他说的那个是在贵州。 对哦，对啊，是说在贵州 贵阳， 北京吃不着、 北京有，北京有 啊，北京有啊， 对对对， 丝娃娃是有， 对对对，那个有一个 之前的那个煎豆腐有吗？ 煎豆腐我在北京没见过，要不咱开一家，特火。 你都不知道人那酱是什么酱？ 不，我最担心的是，好开了一家不够他吃。 是是是是。 来来，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也是云贵美食啊。 对对对，王青说了，多味居，多味居，多味居啊， 对吧， 吃了十多年了，每次有朋友来北京，必带他去吃多味居，云南菜。啊，过桥米线应该是北京吃过的最好吃的了。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吃多味居他们家的黑三剁、你跟那个老板娘说，拿那个青辣椒炒，你可以指定拿什么辣椒炒，好好吃啊。他家还有个拌豆腐丝，那个豆腐丝就是那种，就是有点特别有弹性的感觉，不是那种特别一咬就没了那个，特有嚼头。 好，安静的美少年说了，回龙观啊有一个芦苇荡酸汤鱼，应该也是不错的。这是晨晨，他说了，我的愿望是想吃比较地道的煲仔饭，就在西三环附近。 那就吃那个宰皇包吧，宰皇包跟广东的顺德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在北京来讲，在那个西三环那儿就是相当不错了。然后他如果愿意稍微走一点路，有一个叫卖汤的，他们家的煲仔饭 就是卖 soup 呗。 对，卖 soup 真的是就是反正跟我在香港和广东吃的几乎没有太大差别。 嗯 嗯。 然后还有一家煲仔饭也还行，就是在和平里东街，北街，就是那个小街桥北边是哪个街？北街。 北 街， 北街就是那个阿静菜馆 啊， 1988年的那个就开 煲仔饭，我觉得那谁段誉做的那个还是很不错 的。 还有一家煲仔饭是那个也相当好吃，就是那个西四有一个广州大厦，他们家的那个 西单 ，口误啊口误， 离着不远 啊，对，不远不远。然后那个他们家那个煲仔饭是好大一包，这是糖做。你点了以后当着你面给你做、好好吃啊，就是得等。 哎，段誉那个他现在还在那个泰富吗？ 在的， 好像在， 还在是吧？那泰富那个煲仔饭还是很不错的、 是的。 不过对西边的朋友来说，未来就是你记得吗？就是有一次你去那边，然后咱们连线，然后就在工体的那个不是工体，就是五棵松的那个后身的那条街、 是 未来那条街要打造成那边的美食一条街、所以我说对于西边的朋友，可能晚上比如说想吃点有特色的、有意思的，晚上还能有的聊的地方，哎，去那边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选择就不用说我再奔其他的地方去了。 对对对， 香芋丸子说了，我自己在淘宝上宝上买的酸汤料啊，别提多正宗了，跟凯里的一个味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特别喜欢吃红酸汤，白色的有点不能接受，哎呀，说的我自己都馋了。 但是自己在家做还得洗碗，还得洗锅，还得洗菜， 所以他在家给儿子只做方便面。碗都不用换是吧。 对，所以儿子一般想吃好东西老得去姥姥家呀、奶奶家呀、改善一下伙食。 好嘞，来接下来那个谁不后样、 我 也剩两分多的时间。 贵州大厦 这个正宗了， 这正宗，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驻京办啊这种地方还是相对比较贴谱的。 是 因为贵州我觉得其实主要分类有两类，一类是酸菜酸汤，一类就是米粉米线之类的东西。贵州大厦你可以吃那个小吃，但是它是属于那种大饭馆的那种小吃，跟那个米粉店的还不一样。它那个酸菜类的啊，酸菜炒汤圆啊，这个是比较有特点的，对吧？然后酸菜蹄花啊，还有就是这个酸菜叫盐酸干烧鱼。 对 吧， 说的我 他就那个腌酸菜就是那个跟那个大理那个很像。你说这个酸菜蹄花，就是美术港后街那家店，因为也是开了十好几年了。然后那天特别逗，我是没点那个，我吃别的，然后边上有一桌进来就想吃这个酸汤那个蹄花，结果没有猪蹄儿了，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波猴样 错错。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错错以后就没错过了，很少错了， 是真难得。 刚说了一个西四的广州大厦， 西单西单。 那个影说了，哎。刚才错错说的美术馆后街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君琴花餐厅，就是君子的君，弹钢琴的琴， 嗯， 开花的花叫君琴花餐厅。 好，嗯， 他们家还有鸡杂呢，也特好吃啊。 好，嗯， 傅桃林说了，哎。问一下啊，刚那位大哥赔偿款大概有多少钱呢？ 别瞎聊，别瞎聊。 缺老婆、女友、保姆、阿姨吗？只要价格合适啊，都行。 乐天派说，每年夏天他都会去云腾宾馆， 嗯， 啊，就在那个东便门桥边上那个，嗯，啊，说去那儿去吃野生菌，尤其是鸡枞菌。 哎，这好吃，哦，这好吃，这好吃。 他说，当然了，价格稍微贵一点， 对， 但是真的很好吃。 嗯， 我第一次吃那个鸡枞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在成都上的学吗？我们寝室有一个女孩是就是大凉山的，大凉山也产这鸡枞菌，然后她姐姐来看她，带了一个大纸箱子，我以为什么呢？结果打开一看，半箱子土，土上面就有那个鸡枞菌，就她连土一块挖出来带来，然后。 但是我跟你说啊，黑鸡枞，因为我们俩上次一块儿做直播，嗯，就是介绍我们大兴的好产品。 对， 黑鸡枞在大兴人家专门有基地， 哦 啊，而且屡获殊荣。 嗯， 哎，那海拔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它搞定。 人家已经把这个研发出来了， 哦，那好， 而且不是什么撒农药的呀，自己灌肥的呀， 就是， 不是， 就是绿色的， 绿色的啊，特别好。 那就是黑鸡枞普及指日可待了呗。 啊，那当然了，所以大家可以上网上去看看， 这个，鸡枞 啊，我们家是每年都是就是夏秋交际的时候吃， 嗯嗯， 就是他那个，因为我媳妇她闺蜜， 嗯， 婆家就是云南普洱人， 嗯， 他们家自己采自己做出那鸡枞呢，然后炒完了有花椒有辣椒，然后反正那么一股味特别好吃，就专门送一罐，然后我们拌面条。哎呦，就特每年就吃这么几顿，特别特别好吃。 哎， 那个八条一号老张每年自己都做这个鸡枞油， 哦， 就是拌面舀一勺。 嗯，对，就是拌面吃，就是拌面吃。哎，我看啊，对，那个哪儿，安定门那边有一埃蒙小镇，有这个油鸡枞。 哦，向日葵说了，我要观影卡，好吧？既然您这么说了，我们接下来。这一节就来说说这个观影卡怎么获得。 我以为真就送给他了呢，我怎么 没 说， 没有没有，因 为我也要。 这个是电脑随机的，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啊。 对对对，本节目的这一时段奖品是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观影卡一张。冬日绵绵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歌声，有欢笑，有美食，有奇妙。 怎么样，错错，离你们家近吗？ 这原来离我们家挺近的，那个永旺城那电影院就是座位可舒服了，超宽，而且它4楼5楼有好多好吃的。 哦， 你这么喜欢也没你的事， 这个活动你也不要参与。对，大家呢就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包括您的真实电话。 对啊，这个刚刚不是有一位朋友问说北边有没有4D 影城吗？春风傅桃林啊，不说这个有的没的了，人家说了，北边有一个 CGV， 应该是 GVC 吧，好像是，就是新奥购物中心底下的 品牌。 对呀，啊，JVC，GVC 是什么品牌啊？ 叫什么新影院联盟，就是在那个哪儿，就是那个望京那儿就有一个 啊，望京有一个，对，那个哪儿，那个双安那儿有一个， 嗯啊，对 啊，反正好多呢啊。新奥购物中心是北边的啊，人家是四 D， 他说没去过别的，不知道跟其他的比效果如何。说句实话，他们那儿的四 D 我去体验过， 行， 我觉得都不止四 D 了。它可能好几滴呢，它会喷水儿， 哦对， 喷雾，整个的座位能动。然后我看的是战狼战狼二、嗯、哎呦，看完之后我就 腰酸背疼 啊，真的，就是因为他踹你一脚，而且是真的，比如说就是踹到背了或者踹到哪儿，他疼，就有一个东西就跟那个按摩的、嗯、还不跟按摩的，真的 疼吗？ 突袭了一下，疼倒了一下。可能是我把那个座位塞得比较满啊，其他的朋友没有这样的感觉。 你战狼不是夏天上映的吗？ 对啊， 你为什么会把那座位塞满呢？哦，我知道，我行了，就是身材、那个、 靠自身的能力、 啊、 自身我就有这样的能力、啊、塞得比较满， 超能力。 然后要是冬天我觉得还好了，就因为 是夏天，就有垫了是吧， 咚一下这下砰啊，这儿有一下、嗯、然后呢比如说你有一个车啪从那水里过，就给你呲点水， 喷水， 嗯，呲的我那眼镜上都起雾了，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不重要，我就是想，就比如说，如果正在演美食啊什么的，据说还有那个美食的味道， 是吧？ 哦、是吗？ 现在有，我还试过一回，那个不知道，我是在杭州看见的、嗯，就那有一个公司研发了那个味道气囊，嗯、就是马小，然后你戴一个项链，这里面就马小的味道，你可以闻一个月，但是吃不着。 这个我觉得就算了， 就是、啊、 杭州有个电影院就有味儿，就是演那个什么龙虾刑警的时候，就是满电影院都是 龙虾味儿，还 就是马小，就是小龙虾、啊、炒小龙虾， 估计就是有人 不是，你想你每次吃完这小龙虾，你还得把衣服晾晾，然后把这味儿去了呢，你带一个月都， 但是闻着好香啊！ 每次吃完火锅一回家，家里人都说。又吃火锅去了， 对呀、啊，对呀、啊， 大着呢。 现在是觉得那味儿不好，说不定以后研制香水都是这味儿的、嗯，就有点特别的味道。要不就是柴油味儿的、嗯，来吗？ 火 98号汽油味儿的，要一个吗？ 不是，那个博士不是喜欢那葱烧大黄鱼吗？葱烧大黄鱼里头那熟葱的味儿，然后天天身上带着。 最关键啊，就是要出点味儿什么，我觉得还好啊。嗯，你要是去看这个四 D 版的海神，那不得一盆一盆水泼呀、啊？ 海王 啊，海王，那也可以叫海神，对不对？ 好吧， 不是哇，那你看，因为我看过了，咱不剧透啊，不涉及剧透。只要海王从那个底下什么出来，啪一亮相，浑身都是湿的，头发也是啪的，我就特服气旁边那红发美女，真的，人家头发啪着都能那么好看，我那绝了，但绝对都是湿的。嗯啊，所以你评价哪个影院看海王最好，就看水量足不足。 天哪， 水量足的一定是好的。 冷不冷？管烘干吗？ 没有，去的每个人都穿身雨衣。 哎，就是，嗯，做激烈冷静。 哦， 那这片应该夏天上映。 来来来来来，我们还是说回正题啊。 对对对， 云贵菜。嗯啊， 对，刚才不是有那个听众说那个丝娃娃哪能吃吗？就是有那个优唐地下一层有一个叫娃娃贵州菜，他们家就有丝娃娃、嗯。没有我在贵州吃的那么多样，但也还是有二三十个小碟儿。 那、嗯、贵州大厦我记得也有， 对，那儿也有，也很好吃哦、 啊。三个贵州人应该也有。 哦， 三个贵州人好像是现在很多贵州人都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啊。 是是是，三个贵州人，反正好多年前我那时候老去吃，嗯，因为他们家开的时间长嘛， 对， 我干完活以后挺晚的，去那儿以后，酸汤鱼是一定要吃的，嗯，然后另外就来一碗牛肉米线， 嗯， 哇、哦，天哪，真好吃，然后酸辣酸辣的，然后出一脑门子汗，嗯，尤其是冬天吃，感觉还是不错， 嗯， 但是最近几年不爱吃酸的了。所以就 其实贵州还挺奇怪的，我记得我是7月份去的贵州，就是真的很凉快，晚上只有20度上下，感觉非常凉爽，在那个河边，他们也没觉得它有多潮湿，为什么他们也爱吃辣的，就好奇怪 啊，它真是潮。 哦，那可能山里头比较潮，城市里真没觉得。 也潮，你想 潮 贵阳，我没说嘛，我到贵阳没说待了小一个月的时间呢，嗯，然后。人家那儿卖电器的没有卖空调的， 嗯，对，它夏天也不热， 不热， 而且那个贵州那个楼房特别好玩，就是它那个咱们停车场不都在地下嘛， 对， 它那个楼就有点像那个，就像悬空寺一样，多高的楼底下都支着大柱子，然后车停在那柱子底下，上面是十几层二十层楼， 是 因为潮啊， 因为潮， 哦，那可能就是， 而且它那个多山地，它那个 气风都散不出去， 是的， 也进不来， 所以才吃一些辣的嘛。 对，所以你像冬天又不冷，夏天也不热。 嗯，来吧来吧，那接下来博士，我们本来先开始想说，比如说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说个云南餐厅， 然后我 第三第四说个贵州，现在咱打乱了，没关系 啊。 那博士就想哪儿说哪儿。 我刚才说那个埃蒙小镇不是有那个油鸡粽吗？啊，那个比较爱吃。然后还有他们家什么香茅草烤鱼，这云南现在最普遍的东西，做的不错、 嗯、 然后还有这个牛干巴芒果汁、 嗯、 他们家做的都不错，这个就是我媳妇儿她闺蜜带着去的那个地儿，他们就是觉得北京好多地方云南菜都不能吃，但是这家是可以吃的， 嗯 嗯，就是觉得是他们那边的味儿。 嗯， 嗯， BY 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当然也不能算新朋友啊，人既然关注我们了，能发信息了，可能就是头一次参与活动， 对对对， 哎，他就说，哎，有不辣的菜吗？云贵菜， 啊、刚才不是说那个汽锅鸡、 大 锅条米线啊、大救驾，对，就不辣的也有不少。 小锅米线也不辣呀，那个乳扇你可以不加它那个辣椒，它单给你上的嘛， 嗯、 也好吃啊、 嗯，很多不辣的， 对， 嗯 嗯。 还有炒的那个青菜，云南小瓜，炒那个桑叶尖，炒丝瓜尖， 哎、 还有红豆炒小白菜， 推荐 就很多那种野菜之类的东西都不辣。 对对对，在那个动物园那边， 嗯， 是电力出版社还是电力书店呀？就在那个小胡同里边，相对比较隐蔽，大家搜一下应该就能搜到了，叫全味道。 嗯， 全味道就是做这个贵州菜的，我也学着那个错错啊，先讲人家老板，因为这老板熟啊。然后这老板呢是北京人，但是呢有一次出去玩去，应该是散心去，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儿就散心去。然后到那儿之后说，哇，这么多贵州这么多好吃的，于是他就应该是一年去了得二十几次还是多少次，就一直往那儿跑，一直往那儿跑。最后呢，他就学来了很多在大山里边做的一些东西。 哦， 其中有一个也是我一直特别推崇的，叫豆米火锅。 嗯嗯嗯，那好好吃， 巨好吃。就是上来的时候一点不起眼，你甚至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好吃呢？但是当您真的吃的时候，您会发现，我的天呀，这个豆米火锅您不用涮任何东西，当然它可以涮一些菜，就但是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个火锅的涮菜，它的汤没有那么的清亮，或者说它的汤也没有那么的稀啊，它就是一个很浓稠，就像一锅粥一样。它用那个盖米饭吃是绝了啊，就是好吃到你可能有一盆米饭你都能吃得下去， 它特别像卤， 哎，特别像卤，但是它同时里边也能涮东西。 嗯、 我们有一次在那边涮了点那个酥肉，涮了点那个鱼肉，就是片好的没有一点刺儿的鱼肉，涮了一点点的青菜放在里边，哎呦，好吃，好吃的要命，就那种感觉。您可以去那边尝一尝，这是一点都不辣的，就是。 嗯， 您当然也可以让它做辣的，但是它的原味应该是不辣的，所以您可以去尝尝那个、 嗯、 尤其冬天吃会特别特别的爽、 嗯、 啊，这是一个。还有哦，还有那个，就是刚刚我不是说什么牛肉糊什么 糊牛肉 糊牛，不人家不叫这名 牛肉糊， 牛肉糊 那也不叫这名，人家叫牛趴糊、 嗯、 啊，对对，牛 趴 糊、啊、 牛趴糊、 啊、 那个也不辣嘛， 嗯、 啊、 对吧， 对， 就跟煮牛肉是一样的、 嗯、 那个也还非常非常的好， 嗯 啊， 抹茶煮水，人家专门发了一桌子菜的照片，我先是以为家宴呢，后来人说了不是、 嗯、 说去年同学聚会，我们租了一轰趴馆，然后大家齐动手自己做菜，有一哥们儿做的是凯里酸汤鱼、 嗯、 就是照片中间那个主菜，说那个大盆的，我做的是水煮鱼，哇、哦，大家玩的吃的可嗨了， 嗯，这是一个鱼的盛宴， 嘛、啊，同学聚会嘛， 是 开心 趴嘛， 是是是。 欧莱问了，他说周末呢要跟哥们儿约饭，有一个四岁的孩子，还有一位孕妇，想问一下，在王府井附近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那个什么 ，PM 里头好多吃饭的地方， 要不就去中环吧， 中环啊， 中环有， 中环现在真的不错啊。 对，您随便，比如说 Five 中原。 花厨， 哎，那个太好吃了。 嗯、 对，花厨， 嗯，还有那个小红 桃。 这样咱分一下档次，好不好？比如说， 按价格， 人均对人均最低的，您可能人均100左右的，Five，、 嗯、 中原食堂， 嗯， 没有了。 小胖说：“哎呀，他们家做的那个 红焖羊肉， 烩面，绝了， 确实挺好吃的。 烩面是我近几年吃到的，不管是北京还是河南，最好吃的烩面。 哦， 就是他把肉换成了羊排，太牛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牛，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做烩面的怎么膨胀了啊，他就 膨胀， 他就放什么？ 你这么一说，就跟说炸油饼的膨胀了。 烩面挺贵的呢， 就跟炸油饼的膨胀也有点道理，但是人我觉得炸油饼的做的特好，人家还是那个味道，回复老味道。他是开始不知道有几年啊，真的是膨胀， 就做飞了。 哎呦，就往里边放海参，放那个鲍鱼，那哪是烩面呀，对不对？人家是把那个烩面升了一个档次，人家升什么呢？你看它的价格挺贵的，一碗烩面48，应该是北京市面上我觉得应该比较贵的烩面了。我不说那些加鲍鱼的那些啊，应该是比较贵的。 加鲍鱼的就不算烩面。 我也觉得是，但是人家把熟牛肉切片换成了小羊排直接卤过的，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还是羊的东西，而且用选的材料，你一吃就知道那是一个好材料。就说到这儿，他家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您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 好，那这个100块钱左右， 100块钱的左右，200左右的提亚狗花厨，还有一个那个西餐馆子叫什么来着？ 食肉家， 我觉得 对肉肉食家， 肉食 肉 食 家 那个可能200有点稍微的， 但不适合他们这。 我 觉得那个西贝啊，西贝又适合小孩又适合孕妇。 你都跑中环了，吃什么西贝？ 你不是 翠园，你要光吃点心的话， 再往上 翠园太贵了， 光吃点心， 对，再往上 只吃点心。我去翠园只吃点心， 那哪吃得饱呀？人家又有孕妇有孩子的， 吃得饱啊。 吃得饱，吃得饱。而且主要是价格有点贵， 不是只吃点心， 只吃点心还行， 只吃点心 还 可以。 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吃了400多， 我上次我跟你说，上次就是上周日，我们三个人吃了600多，然后就是 对啊，就是只吃点心，就是差不多人均200左右嘛。 不，是打包了晚饭回家， 那你 三个人六 太节省了， 对呀， 不节省啊，就是要了很多。 好，没关系啊。接下来我们俩马上要入戏了啊。因为入戏这个，当然了，您吃饭的问题这个可能不管。 对，但是我们管您的是，哇，这个厉害。发展您的小企业。 是的，是的， 好好挣钱。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哟，你说的是王校长1人1万的抽奖吗？据说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男的，这不歧视我吗？ 这。人家都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少，在微博上活跃度不高，可能被当成机器号就直接抹了。 呀，沉默是金，懂不懂？人家机器人不懂我啊！ 哎，别说啊，有懂你的，建行会懂你 ，APP 懂了。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的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一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的额度。你要符合条件，立马就给你拨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 哇塞，这贷款这么容易，不怕借错人吗？ 不用你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你的所有的这些身份识别全有了。 哎呦，这么方便，能贷多少钱呀？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300万，如果小微企业的这个企业主啊，手里有什么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最高1000个。 哎呦，哇塞，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啊！哎，哥，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呗， 买金条。 你怎么知道我想什么？就是不是到年底了吗？是不是你得给这些朋友们，对吧？错错呀，杨元博士啊， 逃避嘴， 想想给他们选什么礼物？我就想，哎呀，这是没什么想法呀。 不，那这样吧，你给我推荐一个建行金怎么样？我给你介绍一下 建行金。 那 哎，这不错，这不错 啊 有金就好。 建行金实物贵金属包括投资金条类产品和纪念金类的产品，投资金条类的产品你懂啊，就是投资嘛。金条是个人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家还不藏几根金条呢， 厕所家好几根呢。 嗯，就是嘛，建行金投资金条有浇铸类的啊，梯形类，反正品种很多啊，重量规格也是挺齐全的。所以建行金纪念金类的产品最有特点的，就算是建行百福生肖系列金条，每年推出一款，设计风格独特，浮雕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投资啊、收藏啊、馈赠都能满足。 哇哦，哎呀，太好了，送亲戚朋友太合适了，是吧？你们喜欢吗？喜欢， 我好想要有送我金条的亲戚朋友啊！ 哎呦，太棒了！我告诉你们在哪儿买啊？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有销售。 对，其实，在刚才这个信息量里，人不说嘛，就是规格款式是比较全的。 嗯， 您别往那个拳头那么大的金条上想，对吧？ 嗯， 有那个小的。 我没事，金针我也喜欢。嗯， 好吧，好吧。 啊，今天咱们这个说的是云贵菜啊。大四说了说，哎，你们有没有说那个红零八七幺啊？就在我们家旁边，我没怎么吃过云南菜，但是这家应该不错。我家娃特别的挑，油不好，料不好，他就一口不吃，堪称人体验货机。他就特别爱吃这家，我觉得应该不赖，而且环境还特别好。 嗯 嗯。 反正这个红零八七幺，我好像开车路过过。 对对对，也是一个那个云南菜， 对，很有个性的一个馆子。 对对对，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洪亮老师说了，牛扒户，火烧云的牛扒户。 对，火烧云其实还有一个菜，就是它的炸猪皮。 嗯， 就是我一般啊，但是我有一个云南朋友，我这云南是德宏人，就是那个芒市的。 嗯， 他就跟我说，他说去火烧云一定要吃他们家的炸猪皮，就他那个蘸碟，说跟他妈妈做的一模一样。 嗯， 那个蘸碟叫什么？叫腌菜糕。其实那个不是腌很久，就是应该是现做的。 亲，这样给你留一作业啊，马上到广告时间了。 嗯， 这个庄户人说了，北京哪能吃到贵阳的蹄膀锅？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预订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我们说的是云贵菜啊，这个里边有肉啊，而且云贵菜的这个味道呢又特别的丰富， 很独特 啊，酸酸辣辣的，甚至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鱼腥草一类的，有的朋友就特爱吃，有的朋友比如说我就是第一次吃云南菜的时候，我是在云腾宾馆， 嗯，云腾宾就是东北门桥边上那个， 咱们还特别近的那个地方，去了之后。当时那边的装修还是比较古朴，特别有云南特色，特别早了，得十几年前了。像到那之后呢，因为第一次去嘛，也不知道，就问服务员说：“服务员，哪个是你们这儿特色啊？推荐的 折耳根。” 当时的服务员特别好，人家不推荐贵的，人家就说：“您可以尝一尝我们的凉菜折耳根，这是我们的特色，但是一般人可能会不太喜欢这种味道。”我说：“我就喜欢特别的，上。”结果凉菜嘛，第一道上的，什么只上了茶酒，什么啤酒都还没上呢，来一筷子，还加了倍儿多，因为倍儿细嘛，吃了一下，哎呦我的天，那一顿饭几乎没怎么吃，就 闷了，是 一下就闷了，就说哎呦我的天，当时对云南菜的感觉就是什么怪不拉几的东西都能上桌呀。后来呢，慢慢接触的多了，就发现哦，云南菜可吃的东西太多了。 是的， 哎呀。 而且云南和贵州这两个地方产的辣椒和四川和陕西的完全 不一样， 你是能吃出来它不一样。 嗯， 他们就只辣嘴，然后你可以一直吃，然后特别解馋，但是你肚子不会难受，胃也不会痛。 来啊，因为我看了二位准备的这些材料，实际上可以介绍的云南菜、贵州菜，哇，有这么多的好的餐馆啊！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刚才这个庄户人说了。蹄膀锅在哪儿能吃到？ 是不是就是贵州的那个酸汤猪蹄儿啊？酸汤蹄花，那应该，美术馆后街那个我们家边儿那个军情花就不错、 啊。 还有那个博士说的那个贵州大厦， 贵州大厦，嗯、 贵州大厦也很好吃啊。 没问题。 嗯，对，还有那个贵人相厨，贵人相厨他们家这个酸汤锅子。那是主打的， 嗯，哎，怎么一直没有人提小云南呢？ 我这要 提，马上他就要提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就是明明爱吃那饵块，我是最爱吃他们家的 哦， 啊，就是那个 大舅家， 其实就是大舅家，我记得他们家好像叫炒饵块， 嗯， 但其实就是西红柿鸡蛋炒面片，那就是大舅家嘛，对吧？ 嗯、 啊，那我。筋斗特别筋斗，然后而且他们家那个我觉得有一股那种米面香的那种感觉，比别地儿都浓郁，其实做的也特别简单，卖的也比较便宜，但是我觉得就爱吃，从那儿开始我是爱吃这个大舅家，以前吃过不太好吃的、 哦、 就是对那个印象不太好，从他们家之后哎觉得 改变了 、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尝一尝的， 因为笑笑妈说了、 嗯、 小云南啊，人家那儿的薄荷拌牛肉， 那、啊、薄荷拌牛肉，对、 嗯、云南菜喜欢还有个特点，喜欢吃花儿， 嗯， 什么我在那个云南菜馆子里吃过 鲜花饼、 石榴花，很那都太普通了，石榴花， 嗯， 木棉花，最常见的是那个茉莉花炒鸡蛋嘛， 啊， 对， 我还吃过。哎，我觉得石榴花就很古怪了。你想石榴的花给你炒菜，做那个鸡，他把那个鸡拿那个一种叶子包起来， 然后那个花也包在里面，然后呢是烤的还是煎的我就不知道，应该是烤的，然后撒上香料，打开以后那个花的汁水浸在那个鸡肉块里，然后打开那个香香的叶子，那个蘸点调料。 那石榴花说实在他们看来这云南人就特别实在，石榴花咱做摆盘那么大的红红艳艳的花多漂亮，然后人搁里头。 还有木棉花炒木棉花，木棉花炒肉炒辣椒，特别神奇，他们就爱吃花。 哦，怎么你们仨都没提一座一望的？ 啊，一座一 望，这不博士要说吗？ 对对对， 我看在博士的单子里。 啊，是一座一望腊排骨火锅。 哦， 他就爱吃那个腊排骨。 啊，对，那个真好吃。那个， 其实际上他早期应该是三里屯那边的一个网红店吧？ 对对对。 然后现在呢，突然 他们那个老板不是也是吗？不是云南人，就是去了云南，然后就喜欢那儿。 哦。 然后就好江苏人吧，我记得是是，然后到。到就是专门就开了这个一座一望，其实从网红做到现在，我觉得环境也很好，味道也 出品很稳定。 对对对，很多店基本都能保持得很好。原来有一个某八楼也网红过，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是是是， 但是他们家一直都不错。 但是这个某八楼引领了北京吃云南菜的潮流啊！ 对， 头几年，好家伙，说起来就是不是云南人，然后在北京开云南菜，还有一个就斌哥是个北京人，他太喜欢云南了，他。就是你在网上查那个北京兵哥出来全是云南兵哥，这是同一个人，一个北京人在云南待了十好几年，然后现在回北京开个饭馆叫丽江庭院，还有好几个就是在北京的那种院子里头，然后做云南菜，有腊排骨火锅，有鱼火锅，有土鸡锅，还有菌锅，然后每一家店里都有一个五颜六色的大鹦鹉会说话，还散步，我觉得他们家就是相当有意思。关键这个老板太厉害了，他自己还喜欢下厨。 哦， 就看客人来了，他自己下去给你炒炒几个家常的云南菜，哎呀，就是好吃。 就是不要钱送给你，是这意思吗？ 应该也，反正 还是厨师不够了自己上。 不不，那是喝多了以后。 喝多了以后，对。 而一座一望，我的印象就是，它不一定特别地道，但是反正符合我们这口味。 对，反正就是你不会太差，就没差的，就去吃吧。反正你也不会有 小锅米线，我也觉得他们家不错。我觉得那个永利国际那个那块那个，哎，是永利国际，反正就是工体对面那个。 我 是 吃过 SKP 里头的 啊，反正就是还有什么乳扇呐、什么，我都觉得就是比较合口。 乳扇我最喜欢吃那个钟楼湾。胡同里头那家那个哈尼各就什么旅行日记，哎，名字巨长，那方 那个 店，他们家那个乳扇就是，就有点不一样，他家那个奶香气好重好重，而且他会给你配一块，就是他们自己做的熏肉，熏肉切成片儿，然后煎的香香的，那个油都煎出来，然后再加一条那个辣椒，就当地云南那种产那种小条辣椒，我觉得好好吃 啊。你是爱吃这样的乳扇是吗？ 对对对， 我是爱吃那个炸乳扇。 对，他那个也是煎过，对， 蘸糖的那种， 我更甜了吗？ 嗯， 我爱吃那种，我爱吃，我刚刚不是说了吗？爱吃奶制品，爱吃甜的，奶羊嘛，对吧？ 对， 这个，我也是离他那个钟楼湾那不远，就是旧鼓楼大街上那个一缕云，他们家那个一缕云，他其实是不是专做云南菜？他是云南菜连东南亚菜一起做的那么一个地儿，但是我觉得也是有点那种，小资情调那么一个小馆子。原来还能上二楼，然后，夏天去的时候，感觉特别挺不错的，那个环境挺不错的，而且那乳扇就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最好吃。 对， 就 跟以前似的，就是以前我不是住的离那个。广院那边比较近，然后人家那边在那个1919吧，应该是那儿有红太阳。 哎呀，红太阳我们去拍过他家那个破酥大包子。 对对对，我就爱吃的那包子，但是后来人搬家了，所以 对， 据说专门做那个包子已经搬到云腾宾馆去了。 哎呦，那破酥大包子吃着可瓷实了， 可带劲了，主要是太大了， 它熟馅儿特别香， 好吃好吃。 哎，你们说了这么多都是就北京过去的，然后觉得特好又带的菜回来的，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云南人做的，而且是一个云南特别小的一个地方的人过来做的，叫极地边城。 极地边城，我第一次在他们家，就是我第一次吃云南菜，云腾宾馆，一下大概懵了我六年吧，我就没怎么再动过碰过云南菜，除了米线，除了汽锅鸡，就没再吃过别的，然后再吃就是吃极地边城的。极地边城他们的老板是当地人嘛，他就也是从家里边背了好多好多的你都根本不认识他也有可能不放在菜里的东西，那些香料他说这是在我们当地其实都会用的，只不过各家各户的用法不太一样，大概得有50多碗。我说这是所有的吗？他说没有，这是只是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进来的这个地儿不大，只能摆这么多了，你可以看一看。我看了没一个认识的，不是什么花椒大料，没一个认识的，一个认识都没有。然后他说这些都是，然后跟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旁边有小牌子，我说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我说好，我说有的字儿我都不认识，真的。说你闻一闻，真的每一个味道都不一样，而且是你之前在你的味觉记忆里搜索不到的那种味道，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你像东南亚地区啊，大量的出产香料，就是它跟它那个地理位置气候是非常相关的，云南也是这个道理。 我就特别喜欢那个云南的那个味精草，我不知道怎么写的，可能它当地读音是这样，就是晾干了以后就是一种香料，然后你吃什么撒一点都好好吃，有点像那个七星粉，但它是这一种草就长得就长自己又有那种好香的气味，但是不是那种鱼腥草那种特别冲的味儿， 对， 他觉得你吃东西发甜，然后有点微微的麻，好好吃。 因为那边的山多嘛，然后呢，可能每一个村落都住得挺远的，就是你想要过去，看似这个是住在山南，那个是住在山北，但是你要想过去，那可太费劲了，你可能得爬着山走好久才能走到那儿。所以他说，在当地呢，其实每个村落之间，比如说就拿一道菜来讲，比如说这。咱不说大油家，比如说牛扒户，就这种东西，每个村落之间做法都不一样，出来的味儿都不一样。我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沟通啊，没交流啊。他们过去就是拿牛肉这么做，那边呢就是拿牛肉那么做，然后用的所有的香料也不一样，出来味儿一定不一样。我说原来 而且那个云南那边好喜欢做牛的东西，我在那儿就是吃过一个特别神奇的叫萨撇，就反正写出来是那样两个字，就是拿那个牛的胃和肠子中间那一段，但不是吃这一段，是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然后呢拿它来熬汤，然后在当地吃就是叫苦水，就是没消化的草啊什么的，然后呢说吃这个就是跟喝豆汁儿似的，去火什么的，但它其实是个底，你还里面要切各种，比如说小米辣，还要切一点洋葱，还要放一点那个当地的那个就是那种绿色的那种小柠檬，然后呢拿它拌一种料，他们叫萨撇，就你说那个极地边城里面就有那个柠檬萨撇。 对对对，紫云说了一说云贵菜就想起来去年去贵州的荔波，说当地的烤鱼呢好吃极了，豆花烤鱼，豆花那个嫩呐，鱼超香超好吃。问一下北京有能吃到贵州豆花烤鱼的地儿吗？ 哟，我还真不知道，我还真没在北京吃过。 我也没吃过 那个豆米锅，我吃过 烤鱼吃的不少， 对， 豆花也吃过，就是豆花烤鱼没吃过， 豆米火锅也好吃， 这感觉就像是最近刚发明的菜似的，是不是 嫁接的？ 有一段时间烤鱼倍儿火，然后有一家就做了 好多家， 对，什么鱼香肉丝烤鱼，什么宫保鸡丁烤鱼等等， 那也是我们拍过 的 一家。哎，我就觉得刚才还在聊呢，那个贵州的豆制品都特别好吃，跟当地的水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了，提到这个，我们还要再次说一下我们这节的奖品。 哎呀，这个奖品 又送金条啦？ 没有， 送什么金条？ 电影票啊，观影卡。 对对对啊！本节目这一时段的奖品是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观影卡一张。冬日绵绵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歌声，有欢笑，有美食，有奇妙。啊！大家如果想要这300元的永旺丰台店的观影卡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然后再加上我要看电影啊，就可以，我们最后会抽取应该是2位朋友送给您这个电影卡。 对，因为是电脑随机的，但是也没问题，因为就这个活动啊，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青花瓷的这个活动，我们这些天全都有。 对、 啊， 哦，是每天都有两个名额吗？ 对， 对呀、啊， 你们 就问那有什么用呢？ 你们已经是黑名单了， 黑名单了是吗、 啊？ 哎呀， 不要想太多啊，来干点正事儿。 对对对，还有4分钟的时间吧， 对 抓紧时间。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咱一直没说，贵州的米粉， 说来说， 就前两天你看前两日子不是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电影《无名之辈》吗？ 嗯， 里头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反正陈建斌演的那个人物。不是还觉得看那儿有一碗粉， 嗯 啊没吃完，他要把那粉吃了，那特别典型的，就是贵州四川人的那种生活状态，就是要吃个羊肉粉啊， 嗯嗯、 特别小镇里头。那这个贵州这个米粉，反正我是觉得望京那儿有一家啊，叫贵凤凰，他们家就主打就都是小吃，什么有羊肉粉，还有花溪牛肉粉，包括煎土豆啊、冰粉啊，还有一些什么糯米饭呀、啊、之类的，都是这种小吃。 嗯， 我觉得这种地方倒是很有那个特色的。 我又想说一个，我家旁边大曲灯胡同里头有一家北门羊肉米粉，就是贵州米粉。 嗯， 他们家那个最好吃就是羊肉粉，哎呀，这两碗洗，还有烤串，贵州烤串。嗯，贵州风格的烧烤， 贵州烤串， 对，哎呦，好好吃，叫北门张家羊肉粉。 它不是贵州烤串，有什么不一样的 啊？ 我 吃不出来是吧？反正是贵州店里吃的烤串， 对对 对, 对，它会有它那个辣椒面不一样，我觉得，它你可以跟他要个干碟子。贵州那种干碟子， 哎，你不是今天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专门给大家讲讲这个干碟子、湿碟子什么？ 对啊， 哎，对对对，说一下这个干碟子啊，就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干碟子是在成都吃的， 嗯、 那个就是吃火锅的时候，你可以打个干碟子，还给你里面放那个辣椒面儿，放一点点那个就是灰颜色的，不知道应该是胡椒粉吧，应该是，然后放一点盐，这就是我在成都吃的那个干碟子，然后我在贵州吃的干碟子里面也是这三样，但是里面会有一点那个，他们叫那个叫什么腌菜糕啊、云南会有一个腌菜糕，给你放一点那个切碎了的小洋葱粒，然后呢放一点那个花生碎，就是我在云南见过的干碟子。然后贵州干碟子里面会有那个香草料，就那种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香草料拌在一起，可能还会给你放一点糖。我觉得自从吃了干碟子，我吃火锅都不吃那个什么 油底儿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不需要了。我觉得那干碟子好香。嗯，就是还有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干碟子不用这么复杂的，就是他们当地那种辣椒碾晒干了以后碾成面，他们应该是要在那个干的锅里要焙一下，然后碾成面，它不是炸出来的，就是那个干的那个辣椒面，然后就放点那个味精草，我就一直不知道那个草就原来叫什么，我就听着它叫味精草，然后碾碎了拌在一起，就蘸什么都好吃。 哎呀，这百搭。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料丰富，出来的味儿不一样，而且是你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尤其作为可能我们北方人来讲，相对的料呢单一一些，就那么几种，我们经常用 的就那么几种， 咱们 吃火锅有芝麻 酱，对，甚至我们连火锅底料都根本没有味儿，但是那边呢它比如说酸汤，而且在贵州那边我了解的是贵州那边的酸汤分两派， 嗯， 一种呢是用那个 小柿子， 对，就对，小就是西红柿， 他们当地的那个绿的那个小柿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种呢叫就类似于像酿醋似的那种酿造的酸， 嗯， 然后 这应该是比较传统的， 对，就是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然后咱们北京有一家做连锁的那个酸汤鱼火锅的，就那个叫罗罗就是就他们家也很好吃， 嗯， 他们家就是把这两个的味道进行了一个中和 结合， 嗯， 就是它既有这个西红柿的那种 发酵的，又有 果酸，又 有 那种发酵的酸， 嗯， 而且最关键，他们家是在北京郊区，好像有一个厂，专门是去酿这些，就是去 发酵的， 发酵这些西红柿， 就做这酸汁呗， 就做这酸汁， 类似于中央厨房 啊，对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就那个也不错啊，而且它的分店比较多，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边尝尝。 对， 还有朋友问哪有拌鱼皮，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店，我估计每家都有， 嗯。 拌鱼府，我在他们家拍过拌鱼皮，也是个云南馆。 拌鱼皮 就是拌鱼皮， 拌鱼府吃拌鱼皮， 对， 那是个绕口令，哎， 特别好。 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没有遗珠？ 我想说一个，这个店的名字虽然跟那个云南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每一道菜都是从云南贵州演化而来的，叫太初香苑。这个太初香苑这个老板呢叫王卫，跟那个维哥又是一家人。他就超喜欢云南，他一年要在云南待上好几个月。 那是因为他老自驾吧？ 不是，他不会开车，他连驾照都没有。 那他老去那边干嘛？ 他就是喜欢云南，当然他有种他喜欢，比如说什么诺丽果，比如说你看咱们要酸味儿，那个青柠檬可以提酸吧，青西红柿提酸吧，他提酸就用诺丽果，就是喜欢他喜欢云南的那种奇奇怪怪的水果，他拿这些水果来调味儿。所以他们家那个太初香苑里面有很多菜，其实都是云南菜演化来的，什么大板面呀，还有那个就是大一个半缸子拌的那个米饭，就有点像黑三剁拌米饭，好好吃啊。然后还有牛肉，他家牛肉面，那个牛肉就有点像大理牛肉炖得很烂，就是那个牛肉糊的那个感觉。 牛趴糊， 对，牛趴糊。 来，最后这点时间就分享给这两位朋友吧。 啊。这个爱小爱说了，我是贵州人啊，我家旁边的食堂不老西强烈推荐。北京就顺便问一个问题，北京有没有吃那个烙锅的店？超怀念。 就是我说的那个，我在那边吃那个炒锅的那种，我也没吃过。 那北京没有 啊，没吃过。 我反正我没见过。 燕南飞说了，说如果有机会去四川的叙永县，去那儿尝尝豆花烤鱼，比贵州的好吃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我们去贵州也吃了好多次豆花烤鱼，都没有叙永的好吃。 哎呀，咱们联系那个拿拆迁款的那个， 不是 赔偿款补偿款的那个，咱开一家吧。 人家发信息了，说他得听他媳妇儿的。 哦， 哎呀， 咱们谁说都不算。 所以让刚刚那一位说缺什么缺什么缺什么呢，断了这个念头吧啊。今天看到了好多朋友发来的一些愿望啊，这个我们只能通过电影卡，通过这些青花瓷的杯子给您实现一点点小愿望。当然呢，希望大家所有发来的愿望都能够最终实现啊，努力就会实现的。谢谢今天两位朋友给我们的推荐，谢谢错错，谢谢奈样 奶羊啊， 奶羊， 奶羊啊！好的，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心中妄想风。